或许另有一番辉煌，但我想看看他如果在你手里会是什么样子。 颜元恒望着石庭云，恍然觉得他仿佛比自己多活了十几年，言语间清醒理智，苍老又温柔。 可你…… 颜元恒听见自己的声音难掩心痛。 你又要如何办？我们该当如何呢？ 你我心意彼此相通，我石庭云此生再无憾事了。 石庭云言笑晏晏， 我以前犯了一桩大错，和该为枉死的冤魂赎罪。我若是再霸占严家王朝之人，未免太贪心了些。